好，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拖咗一个礼拜终于出现㗎啦 ,Face Daylight, 天之杯第三集。我系永中五星爆死卑尼夫爆死就抽扎零一嘅杰特。 冇啊已经放弃咗玩 FGO, 但都要入场去捧场嘅小姐。 傻傻之后就有冇抽到五星呢啊咪总之永中爆死啦。系啦。Kumi, 喺呢度唔喺度唔存在嘅，下一个。 我嗰个黑历史咗，冇意思 ，sorry。 你有少少冇再讲黑历史。好，嗱，今个咧 Heaven's Feel 第三集，本来咧就 好头好尾都睇翻佢啦。 佢好似连半一集到啦，而家，因为本来 唔系，我真系唔记得上集讲乜嘢，已经忘记咗。 双回提腰就系阿英俾阿俾扎尔想强奸佢嗰时候， 再强奸 时候暴走，杀咗扎尔，终于一瞬间，阿英嘅精神状态彻底崩溃。完全黑化，跟住候就去揾佢，就回提要。 O K， 咁今次佢就系由阿即系今次点样先？ 今次就系嗰下之后，其实我都话嗰一段时间再嚟、哦。一开头咧就系话主角叫阿边个？ 斯朗 走去见到张箭主，见到阿神二条尸。 唔知点解画得好鬼靓嘅咧？ 咁人之已死啊嘛，算啦。 你望翻上一集佢个死样，再望一望今集个死样， 执过嚟。 唔系咁，你动画DVD 都执过啦。 跟住就系翻去，即系然之后就系喺度摊牌，同几个人摊牌，跟住就系阿 咩话阿演总，阿演总啊。 系啦，跟住就系袭击阿史郎家。咁样开始咯，正式开始就系呢段咯。之后其实跟住去噶啦，嗰啲有即系如果真系想长情嘅，自己打 game 算啦。 其实都冇剧头，有十五年，呢个十几年前嘅古仔。 嗱，真系其实唔止喺呢度讲啦，好几次都讲咗啦。UFO 识改编嘅咩 ？UFO 识改编嘅咩？系咪先？佢作品佢通常佢唔系佢官字过纸噶嘛，系咪先？ 咩某人啊？ 唔系啊，讲真，其实算 OK 啊。某人你知人啊， 因为如果真系照翻足嘅话，阿英嘅戏份会更加少咯。其实我觉得已经叫做算改得唔错，即系我唔系话佢，即系我又唔系话佢真系改得好好，只不过就系话佢将阿英呢个女主角嘅地位提升翻，真系似翻个女主角，而唔系诶，原来你女主角嚟。嗰种咯， 因为我 一 直知阿林先系女角啊嘛，女主角啊嘛， 唔系咁讲啊，而系话明明大家都讲到明，阿蘑菇都讲到明呢条系攻略啊，所以都呢条咩Heaven's Gate 系嘛 ，Heaven's Feel， 但系大家都叫英线嘅 Sakura 线嘅，就算以前嗰啲攻略都系咁写嘅，但系啲人打嘅阿英咧去咗边啊？阿英嘅剧情咧，阿英嘅故事咧， 唔系点解 冇噶？其实真系 啊，唔捻，我永远都系嗰两句啦，唔捻知点解即系呢个英线会出现阿 Lin 嘅 H 场景咯。 系呢个系从呢个系好多，包括阿英做咗好多就系三条线里面惹出得比我多嘅， 所以里边佢点解想杀埋佢，其实好正常啊嘛。 唔系你连啲场面都抢埋啊？ 唔系冇办法，因为根本就系三条线里面嗱。喺呢条线里面咧，阿 Saber 就冇噶啦，纯粹系一个叫做 波斯角色咯，俾人打到 工具人啊， 未打到角色咯。 咁你就冇 Saber， 咁你男主角你冇由睇只石头走嚟走去，咁你就摆阿 Lin 喺度啦。 唔关事，其实真系唔系关事。其实唔系你分析翻整个角色架构嚟讲，根本无论行，即系佢。三个女主角啦，Saber、Lin 同埋英，佢哋嘅故事上定位，你如果唔系打阿英线嘅，其实你唔佢某程度上英其实系局外人嚟噶嘛，佢系非魔术界人士嚟噶嘛，所以其实三个嚟讲，唯一可以做到个引导角色嘅就系阿 Lin， 所以其实三条线入边阿 Lin 嘅戏份 都 系嗰 句啦，你戏份重一件事同你 H 场景系另一回事咯，唔好意思，我宁愿睇即系大佬，我宁愿系睇阿 Rider 走去搞阿侍郎，我都唔想见到阿 Lin 咯， 因为始终都系即系装鞋问题。你呢条线虽然讲真 知道佢系孖，知道其实系孖生姊妹呢啲嘢，当然知道， 但 系 孖生姊妹啊， 唔系孖生嘅，唔系孖生嘅。 孖生嘅话，佢成为好似系一个悲剧嘅嘢 嘅。孖生成日都算我唔系孖生嘅， 唔系孖生。 咁但系即系总之知道佢关系之后，都觉得啲会重要系。 你唔好话，真系好养眼啊，英。 嗰 位嗰位， 唔系，但系 嗰部位好养眼， 但真系好似咁讲，问题上就系呢度改咗，黏喺呢度。是真的退走，即真的退回半步的。 他做回一个称职的配角。 是啦，即至少将他调回去背后，真的重点将回阿志郎和阿英在他们感情上是入面就讲了，感情上就真的最爱来的啦。但是除了正一般爱情之外的其他嘢，即系佢杀咁多人啦、啊，为咗其他乜嘢，嗰啲正你嘅正义，你嘅正义啊，你咩之下，你点样去取舍？其实重点去翻呢一度，你会发觉同其他嗰啲或者即系咁讲，就同 TV 版嗰啲呢样嘢，其实嗰个重心，你觉得尤其是呢一集咧，好抢啊出嚟。关于点样去佢个内心嗰啲，点样内心思辨啊，点样去同人答讲啊？你佢系咪决定咗？你系咪咁即系尤其是某程度上系阿 Lin 呢个真系，因为佢一直以嚟阿 Lin 呢个就系属于魔术界嘅人嚟噶嘛？你话佢，你系咪真系要离开人类嘅所有嘢，或者你一定要企喺阿英身边？即系由佢嗱正嗰边就系阿 Lin 啦，喺负嗰边就系由显作，佢不断咁去质问阿侍郎。你发觉噶前面大战之前好几场啊，轮流执佢噶，好似系去到连去到后中后就大战前啊，甚至连伊利亚都执咗佢场噶。你发觉即系呢一点系不断提出嚟，不断重深化咗阿斯诺，到最后豁出一切都话你做杀嗰啲人我都唔佢，但系即系我都仍然系爱你，但系我同埋我要你。生存落去赎罪，去面对翻你自己面对嘅罪呢啲嘢，即系佢不断觉得令到最尾佢嗰个豁出去，佢都要救佢嗰个更有说服力咯。我会觉得即系前面不断咁，其实嗱，唔识飞或者一般嘅，其实前半真系几闷下噶。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所以系好难 预。佢预你系，因为其实就系呢三部曲咧，佢预你入得场咧，就睇下前面嗰两套。 唔系咁，你系唯独 睇晒噶啦。其实都唔一定嘅，因为我同人去睇系有人系冇睇 UBW 嘅，咁都系直接入场。 我话睇你前面嗰两套至少两个剧场版啦，至少因为咧，至少你睇过前面嗰两套剧场版咧，唔会突然间无啦啦走嚟睇莫名其妙噶嘛，因为。呢套嘢就话 真系，你睇你真系唔明讲乜嘢， 真系唔明啦。 就有人就唔明咯，话有两个人点解无端端好似死咗之后又出翻嚟咁样咯。即系因为嗰两个人，显作同埋阿麻婆啊，之前讲到好似死咗噶嘛，但系其实又出翻嚟讲，本身佢哋呢两个人， 呢个就唔好讲啦。呢啲嘢都有， 唔系呢两个，呢两个人系咁样噶嘛。 讲你唔系。中段阿麻婆俾人心音入玩只心脏，跟住又吓又冇死嘅， 咪因为咁冇心，咁死咗咯佢。佢其实呢度就话佢十年前已经俾扎泥砸死咗 啦。唔系嗱，唔系我呢度咧，佢嗰所谓死，其实我会理解系属于叫做咩所谓嘅哲学上嘅死，即系嗰啲就咩，对佢讲就系佢就 唔系佢真系唔系魔术上嘅死，因为佢魔术嗰啲嘢只已经系即系。总之佢系丧尸，你当丧尸化石咯，即系已经根本唔系佢嚟噶啦，即系唔系，即系话点讲，真系唔系，即系喺尤其是魔术界嚟讲，佢唔系人嘅存在噶啦，咁简单咯，咁嘅意思咯。呢度讲真，佢冇咗心噶嘛嗰下，如果唔系点样俾成个嗰个中咗都冇事。同埋如果佢系仲系人嘅话，市场点样可以同佢隻抽啊？同佢打肉弹住你咁话，人哋系可以，人哋系肉身打你英灵嘅存在嚟噶，你唔记 唔系咁样，唔系咁样嘅就系、是，蘑菇啲访谈都讲过，这个麻婆咧系弱咗好多嘅，因为十年前佢对似自己系最巅峰状，佢觉阿蘑菇嗰块系最巅峰状态时嘅麻婆咧，系可以同时可以同阿咖喱修女只单对单只抽嘅，强到系。但而家就弱，但系 一定赢唔到咯。 咩飞仙咧，其实弱咗好多嘅，即系 即系佢，我嗰阵都冇咗对手咯，即系冇咗佢，冇咗佢对手，佢唔使锻炼嘅嗰种，嗰种又嚟计 啊！年纪大都系啦， 年纪大啦，十年啦，有时嗰时最巅峰时期噶，啱啊！我喺Facebook 入边， 唔系就算佢再弱啊，都唔可能。 一个唔系咁样就 系打开嘅僆仔 咁咁啊麻婆之前其实佢同阿周老师战斗嘅时候，其实都伤得好重噶啦，即系硬撑，因为其实佢两个都硬撑。不过讲真，你其实如果知道就收音新音，我唔记得咗阿周老师嗰个宝贵咩名啦？佢招话嗰招心用攻击咧，其实你知道嘅话，其实讲真，我相信魔术系有办法可以即系叫做假心脏之类咁嘢破咗佢嘅，不过呢啲。即系老母啦，当系 都唔系嘅，因为之前佢杀咗 Lancer， 咁因为 Lancer 咧，阿 Lancer 佢系阿麻婆嘅从者啊嘛，咁佢可以透过Lancer 去知道呢一个宝具嘅存在系点样样啊嘛，所以就算佢呢下，就算即系假设佢个心脏系就咁普通嘅心脏，佢都有办法。应该有办法， 因为好简单就系就老师嗰种心肉攻击咧，唔系好似阿九哥只，九哥只咧系 必定打失， 唔系系掹佢，当佢伸枪嘅时候，佢就因果倒转，就你嘅心肉被击中咗啦，系一定击中心脏嘅。但系就老师系佢挂，佢有一只无形嘅手挂住佢心脏，咁咧。呢个心脏系佢知道心脏喺咩位置先挂到嘅，咁其实可以呃到嘅，即系我啲代叫营业处老母啦。所以嗰下其实 你营业处 level 比较低， 好低啊，即系 老母。 唔系喺个情况之下，其实唔系有冇听过阿基唔直讲咩？即系相信无辜讲话二楼嘅营业处啊嘛。 咁啊，其实如果以一个冇睇故事，即系冇打原著嘅讲，其实睇落去咧。 你会好辛苦，其实因为 辛苦 嘅，唔系辛 苦 嘅，因为其实佢好多嘢，你一定系叫做咩？对非字有相对认识嘅先 系。系啊，你我意思系，我冇打只 game， 但系我有啲 face 嘅资料，我就识啲 face 嘅嘢，即系有睇开 face 嘅嘢。其实 你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其实佢咁样嘅佢嘅故事题材取写，其实冇乜问题，系一定明噶。你识 face 嘅嘢噶，一定明。系同埋，其实都真系写得几白噶，好多嘢。 但有啲嘢就真係叫做好似我记得之前我睇第二集呢，阿小静问我点解嗰个黑人边个啊，好简单应咯。即係有啲解释，即係佢有时有啲嘢如果唔係好熟Face呢，即係唔讲啦，至少你玩 FGO 有睇过啲叫基本嘅资料。 我基本上如果问我，你咪睇入去咪知囉。 因为第二集其实 我就 直接 我都唔会，我都唔会靠近嗰阵。 唔大家 直接睇系咪得囉。 第二集嗰阵根本就系仲铺紧迷。是第二集最尾先至正式叫做，其实正式暗示，即睇开当然估到系佢啦，但最尾嗰个先正式话俾你听，佢就系阿鹰嚟嘅，即呢样嘢，即真正黑化咗嘅鹰嘅就系嗰个黑肉，嗰堆嗰啲 黑泥啊， 黑泥嗰个公仔，嗰只其实几 Q 嘅嗰嚿嘅嘢。 又嗰只嘢好我其实几希望佢出嚟加版公仔咁样。 即嗰对嗰个其实。第二集铺紧咯，咁最尾正式讲咯，到呢集正式话俾佢听，真系咁佢跟住佢出嚟，咁解谜咯，佢咁样啫嘛，其实冇乜嘢，即系佢仲喺铺紧谜嘅，你唔识唔知好正常，其实反而系正常嘅，咁样冇问题。 呢个佢嗱喺前半咧就主要动作场面前半就系、是，因为其实中第一第二集动作场面即系冇咁滞啦。第三日前半动作场面就系 我第二集动作场面咪呢个哈索对呢个阿沙卡 咯， 跟住 叫做打半之后赢，入魔俾人捉咗咯， 被食咗。 今集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真真正正嘅值得睇嘅，叫做两场，第一场其实就真系一刀了，呢、这个就系四打八头啊嘛呢场。就系、是、 对 阿斯隆对巴萨卡， 对被黑化咗黑化嘅巴萨卡， 斯隆对巴萨卡同埋阿 Saber 对 Rider。 其实严格嚟讲，严格嚟讲呢个系 勉强咗第三场，勉强第三场就系阿斯隆对麻婆。其实勉强第三场， 我第一个反应，我睇咗嗰场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蘑菇地玩 MGS 噶啦。M.G. 最后一幕一定，因为 M.G. 系列最后嘅场面一定系阿 Snake 同埋对方 boss 有只拳打拳头交噶嘛。 其实唔关事，其实一直以嚟好多 嘅都会打到拳头搞最尾嘅，好多就无论系机人，无论乜鬼，无论你唔好话啦，就算系套空我最尾都系解除变身， 唔同噶，系空我嘅拉打点同嘅拉打另一样嘢嚟嘅拉打，因为拉打本身佢就打拳头交啦，唔通你最后你估而家咩？ 拆你 边？你睇 到咩？ 而家 知道温仲 阿 蒲人点 债？ 其实呢个情况，因为呢度其实简单嚟讲就等于服剥晒装甲最后嘅打斗啊，你都。我点解话空我？空我就系两个除解除咗变身嘅肉身去打。 唔系嗱， 呢度其实冇咗魔术， 空我就 用魔术嘅直接对打。 空我净空我呢个剧情系好大嘅机会再讲啦。 唔好讲呢。 讲翻做先。嗱，佢中段佢就系对狂已经嗱狂化嘅悲叔就已经弱咗啦。喺狂化再黑化再弱一截。 佢弱系因为啊即系佢如果。本身如果佢冇黑化嗰阵，阿伊利亚会帮佢补翻啲补魔力噶嘛。但系阿英佢基本上吸完就枕劈低气度，佢冇再 冇咗佢冇咗冇咗十三条命啊嘛。 应该话就算佢， 因为就算 不断减， 佢就算有十三条命，佢之前扣咗嗰度，佢阿英佢冇巴翻落去，佢就冇咗。 佢咪唔会回复条命咯？佢啲命唔会回复咁样。之前其实只冇咗，你啲人话。讲真冇咗，即系点解一刀了咗？咁佢冇咗十几条命噶啦嘛？之前打咁多场，每场冇两粒， 唔系同埋系再弱化再弱化噶啦。呢个系 呢度其实就有 叠 笔 再 叠， 叫叠笔再叠笔噶啦。 弱化极咧，咁 其实就真系要打侍郎唔会打唔过嘅。 你因为 game 度睇啲人话啦，我睇翻啲人话 game 度其实因为佢立到阿英，唔系阿伊利亚停咗一下咁，跟住就俾佢打，所以先至输。 呢度都系噶。 其实都系有简单嚟讲都好明显，就系因为伊利亚佢仲有留，即系佢最后抗衡翻克黎嗰下，然之后俾佢。当然阿士莱都系超水准表现打嗰个刀啦。 嗰样嘢系真系完全就即系两只用佢用同一手合埋一齐啊嘛，而家二对一啊嘛，实际上系阿红 A 同埋佢两个打 B 叔一个嘛，咁就算系啦，跟住就开始结晶化啦。开始真系变刀医生就变咗 最尾啫，嗰度开始 唔系开始又痛嘅，可以又生出嚟，但系佢玩咩画出嚟啦？一路画痛，嗌紧救命，咁啊点嚟点去嘛？ 唔俾人知啊嘛， 系啦，睇佢可以点嚟点去，跟住又系去大空洞去大圣杯度打啦。嗰场系喂，嗰场系嗰场嗰两姊妹对决嗰场，其实我拍得几好睇，嗰场反而好睇过好睇个 Saber 好睇个侍郎咧，同阿拉打两个一去对付阿黑 Saber， 两种唔同啊！ 如果你问我自己就其实都睇到几头痛咯，我睇阿 Lin 同阿英嗰段，我其实自己睇到都睇到几头痛，因为即系我明知道阿 Lin 佢一入到去对阿英嗰啲。嗰啲冷已经唔系冷语，而系已经系即系觉得就系、是、哇，你佢嗰啲叫咩啊？ 嘲讽啊？ 唔系，即系嗰啲叫咩啊？雪上加霜啊！嗰啲情形已经系雪上加霜，即系完全就系、是，就算你明知，即系就算我已经知道阿 Lin 佢唔会杀樱桃，我都系觉得喂。使唔使咁啊？ 你不断撒盐啊！ 我真系完全相信。我其实我明知道阿 Lin 系唔会杀阿英，我知道佢剧情上想做出佢拉屎嗰个反差，但系我自己都系觉得唔好咁啦。即系你仲一系你就再多啲暗示我，而唔系咁样。我系真系直情，我系觉得哇，大佬，如果我系阿英嘅话。佢阿 Lin 冇命行到去最后嗰度噶啦，我直情系会即系有一种咁样，我自己系会有咁样觉得咯，系啊， 我点样啊？因为阿 Lin 始终都系一直都系扮咯，佢突然间咁样，原来唔打最后击嗰下，但系其实大家都唔系几即系 傲娇咯，呢种叫做 即系点讲啊？另外就你提一提咧，就觉得真系可能因为你知道咗剧情咧，你佢嗰下就系、是、感觉就之前嘅铺排真系弱咗嘅佢阿 Lin 对佢，因为其实一二集都净系 提出话原来系佢系姊妹嚟嘅，但系佢自己之间佢哋个感觉有几深有啲，其实完全冇讲过噶。 其实冇话系冇话呢条线啦，其实一直以来阿 Lin 同阿英果之间佢嗰个姊妹嗰个感情，基本上描刻意描写嘅，佢两个特登去扮好似完全冇关系外人嚟噶嘛，完全提都唔提噶嘛，去到。 系啊系啊，一直以嚟都系噶，外面冇人知噶嘛。 我知啊，直情系去到直情，甚至去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就算你系黑太过冷漠咧，即系好似阿英好似完全唔睇佢，而阿英真唔提佢呢个存在，好似咩，好似对眼中冇对方嘅存在咁样，佢就好奇怪嘅呢、這个系，即系佢黑两个黑嘢回避紧呢个关系啊。 其实因为其实对佢嚟讲真系嘅。阿英其实系唔想离开屋企啦，即系其实唔想离开亲人。当然阿 Lin 其实都唔想佢离开自己噶嘛。其实但系因为佢哋嘅魔法，即系魔术家世家，咁人哋咁当主倾掂数，要佢过继过去，冇保得唔过。 咁呢 个咧，有能力 拆开讲啦。呢段其实咧，差唔多系所有同关于阿时辰送阿英去加农家一定嘈啦，即系用。我谂如果你铺得啲Taiwan讨论区多嘅，一定见嗰啲讨论嘢就系话时辰好不负责任，送阿英去死啊，诸如此类，一定嘅。如果你未睇过，证明你铺呢区唔够多噶啦。其实咧呢度咧，即系而家即系我拆开补几句啦。喺嗰种情况之下咧，时辰送阿英去间同家咧，系可以想象到最好嘅选择。首先，因为第四次圣杯战争咧。不论你嗱赢咗咧，阿时辰就去根源啦，即系翻唔到嚟啦；输咗死都系翻唔到嚟嘅，即系话不论生不论赢同输，时辰咧都系翻唔到嚟嘅。好啦，咁你剩翻一个老婆，一对姊妹。咁阿英咧，佢本身系虚属性嘅魔法，好珍贵，但系相对于阿英阿 Lin 嗰种，所以叫五大属性齐晒嗰啲万能型咧，佢冇咁阿 Lin 嘅。属性系比较适合继承原版家嘅，咁剩翻嚟个妹点咧？因为你我属性咁冷门，随时会俾人会俾其他魔法魔师追击啊，甚至或者系俾继承塔官拿咗你做封印指定之如此类嗰啲嘢，佢一定要人照顾佢，即系佢唔能够枕劈去。而靓妹时期嘅阿 Lin 咧，系冇得去，即系叫做佢保唔住个妹。所以佢一定揾个人去收留佢，啱啱好家同家阿松会话我嘅魔术师系血锐绝咗种啦，留翻嗰件神儿完全系普通人嚟嘅，佢魔术回路少非常之少，继承唔到我魔法魔术，我需要一个人去承继我嘅魔术，咁送俾佢，咁嗱咧有个喂有名门喎， 思路嘅嘢嚟嘅呢度， 嗱。呢、这个一定要解释嘅，点解？呢个解释就系要即系我补充一下啲招啦，成机嘅时候，咁好啦，送佢去，而咧所探求魔术师对方啊，即系你想知道对方魔术师嘅魔术咧，基本上开展嘅，即系喺二世事件簿里面，阿二世稍为查下路维亚嘅魔术，分析下路维亚魔术，路维亚就想杀咗佢啦。咁原版家系冇可能，亦都唔敢去查加农家嘅魔术系咩嘢。喺呢种情况之下，佢收留佢收养阿英合情合理，同埋就系个女所以细女送去人哋嗰度继承埋人哋嘅魔术。咁我咪一家立晒两家咯。同埋就系正常嚟讲，60年一次嘅圣杯战争，到下次打嘅时候，佢两个阿婆啦，反正下次再真系打嘅时候，都系阿英或者阿 Lin 嘅仔或者孙。咁佢两姊妹唔会对打嘅，唔将姊妹和气，即系计算系咁计啦。但系根据以远版家嘅老马传统嚟讲，系再计越完美计算系越容易濑嘢嘅，结果濑咗嘢啦。出嚟就系阿英系一路受苦咯，佢住阿松佬住咗直接将佢自己个本体啊住咗喺阿英嘅心脏嗰度，所以后嚟就系、是。点解松佬打极都唔死咧？打不死啲松佬就咁样啫嘛。甚至去到最后，你俾黑鹰入掹佢出嚟，踩落去，你仲未死得啊？我哋嗰条嘢一喐下喐下，哇！你都几硬，几命硬噶、哦。我最初以为佢踩死咗嗰下咧，松佬退场噶啦。喺电影版，但去到先，咦？你未死咩？ 你咁都未死得啊？即系我觉得证明到一个咧活咗几百年嘅老妖怪咧，系真系有啲本事啊！真系讲， 咁始终系当家嚟噶嘛佢， 因为佢一路你 嗱咁讲翻打嗰场啦，讲真嚟嗱，其实嗱四把打 Rider 嗰场咧，其实就真系即系系一向 UFO 嘅动作场面咯，悦目嘅，其实真系悦目嘅，佢即系总之斗打。嗰啲光影效果啊，飞嚟飞去啊， UFO 嘅嘢系即系我以前都讲过啦。UFO 其实唔系好识处理动作场面嘅，但佢好识处理特效，佢知道点样啲好圆、好花呢花碌啊、好圆嘅特效，佢令你觉得佢场面得好正。但系如果你将嗰啲effect 全部 cut 晒去嘅话咧，其实好闷嘅。 应该咁讲啦，如果你睇翻，即系真系咁讲，佢哋打真系气氛。其实佢哋所有咁多年真系精彩嘅战动作场面，都系因为气氛搭救。射手白头嗰下嗰刀，之前佢嗰种啊，侍郎豁出去要同阿合力，跟住终于赶上合成一人嗰下穿过阿红 A 嘅幻影，然之后 trace 咗把巴西卡斧头，嗰个大刀定斧头啊？ 剑 嚟 嘅，喺概念上系剑。 嗰把剑一刀劈打，即系劈落去嗰下。同埋呢场真系，即系去到最尾最后嗰场啊，侍郎对麻婆就真系唔掂啦，因为真系完全冇得花巧嘅拳脚交，你会觉得其实佢啲拳脚交，即系嗰啲，因为喺冇花巧嘅拳脚交系最难， 好难拍， 好难最难拍得精彩呢样嘢，因为佢唔可以爆好多特效啊嘛。而之前嗰场就系啦， 咩 米 杜莎嗰场啊， 就系呢场咪最靓咯。佢爆到，总之打到咧，然之后啲光影效果够 劲就得啦。总之啲动作可以 其 实 如果你飞晒啲 effect， 佢啲战斗咧，佢其实 trace 到嘅。讲真，咁但系佢嗰啲嗱，阿 Red Rider 打到好似跳舞咁样啦，啲动作完全芭蕾舞定系花式溜冰，你真系完全可以联想到嗰种动作啊！佢根本系嗰啲动作嚟嘅。再配埋佢咁嘅身材，咁好靓，嗰个，总之构图好美，好精美。咁但系， 其实讲真啦，我唔系好知佢喺度打紧乜。 系啦，其实就系呢个问题。 呢个系应该，总 之系光炮护军咯，变 咗。UFO 嘅嘢， 你就知道佢个画面喺度转嚟转去，跟住佢哋喺度。 UFO 嘅嘢咧，佢一直以来咧，讲得好听啲咧，就系佢好识用 effect； 讲得唔好听啲就咩，佢只及 effect。咁 UFO。其实佢嗰啲佢好拿手用嗰啲叫 effect 流咧，当年佢 UBW 电视版已经系啦，用好多 effect 系包咗啲，其实你抽开咗就好单调嘅动作，呃到人，事实上好多友咧系俾 UFO 依招呃到嘅。 系咪呃咧？就睇你点样攞个标准嘅，即系佢。 即系我呢出嗱，我标准攞咩 house 或者 map 牌啊？ 唔系啦，你如果你话呃你话你唔觉 得呢个标准好高啊？ 毁灭啦！ 我唔止系唔系纯粹 level， 我觉得系流派嘅问题，即系真实系唔超级快，你冇你 唔 可能。 其实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咁公平嘅。你睇下鬼灭就真呃到好多人啦。 你唔好讲 鬼 灭啦， 一个事啦，因为我讲紧系你如果系写实系嘅战斗咧，就可能会好注重啲拳脚交啊嗰啲嘢。但系呢 咁 就 出事咯。啱啱打完呢场之后，跟住转冇耐，咪阿侍郎对阿麻婆头先讲咗啦。其实唔好睇噶嘛， 即因为就系佢呢 拳拳都有呢啲嘢好难做，真系佢而且佢唔识做，真系佢唔识做。 你可以咁样讲，但系佢你话佢避咗又得，但系佢用呢种点讲一闪咁样顺动，即系好似星矢式咁嘅打法。即系一路都讲紧系 UFO 嘅强项嚟噶嘛，而且即系睇落去都好圆炮， 圆炮 睇落去很圆炮啊！即系我次次都只系用圆炮 嗰 个字形容。 佢好似咁讲啦，头先都讲咗，都要重复啦。阿 Rider 佢打到好似跳舞，你嗱一系跳芭蕾舞，一系跳花式溜冰，佢啲动作根本系嗰啲抄出嚟嘅。咁你佢咁样做，你咪睇得好似好靓咁咯。但系华丽咯，但系佢啲动作有冇用啊？ 我觉得唔重要咯， 系啦，其实就系重要， 系靓。 如果你真系以身体机能或者你嗰啲睇嚟，佢好多姿势真系其实唔敢摆， 佢嗰啲转即系插水式嗰啲就有用，但系佢嗰啲摆花即系好似真系跳花式，其实战斗嚟讲其实冇用， 唔需要理佢有冇用啊，真系好靓华丽。 而家系呢样嘢咯，你如果真系要深究动作场面咧，佢嗰啲动作其实系好傻，好多余，但系你唔使噶，靓咪得咯。 我觉得今次嘅战斗有个优点啊，比之前嘅情况，就是、因为佢。我仲尚算追到佢到底发生啲咩事。出前两部啲战斗呢好多时打到兴起嗰下呢到底啲发生咩事。 即 係睇唔明佢哋做緊啲物理位置啊做緊啲咩动作啊嗰啲嘢呢係追得好新。 面戏啊应该讲就係、是、第二集里面Saber Ota 对巴萨卡嗰场呢係真係乱係好型好爆好爽，但动作同动作之间嘅联系，即系连贯性咧，睇唔到嘅。 你唔好讲呢， 你连佢哋相对嘅物理关系。 第一集讲到好行，佢哋自己都好 powerful 嘅 of 嘅，阿 Lanza 嗰大段飞车场面战斗，其实你真系唔知佢打乜嘅喎。 系啊，就系讲紧呢个问题。 好，佢好有型啊，佢啲系咁喺度耍棍啊，咁啫。但系佢同嗰次好似系咪同阿边只打紧佢嘅？ 头先。 沙田打嘅，但系你系真系唔知佢打紧乜嘢。 系就系讲紧呢样嘢，但系今次就相对比较知道佢打紧乜嘢。 佢冇真系飞到去唔知道有边。 你个脑海应该咁讲就系、是、UFO 嘅special 即系讲紧就虽然有得嘅佢嗰佢嘅脑里面咧冇一个好连贯性嘅动作脑啊，因为咧所谓动作脑就系咩？ 空间立体 系啦，你个脑你可以观众你可以好明好简单地。从个脑里面重新组合过就系个角色由呢度去到嗰度做紧咩事，个脑可以构到，但系喺Face Light 呢个 UFO 里面咧，呢样嘢好薄弱嘅。 好多时你都好多之前好多时你都 砌唔翻啊， 砌唔翻佢，即系相佢哋嘅。我哋成日讲，我成日讲嘅相对位置就系你空间够构筑能力，你即系我自问都唔算低嘅，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都系咁，佢哋两个相对嘅位置。系好搞唔清楚，好容易会搞唔清楚。 呢样嘢少年今日好好多作家漫画都系咁样，即系星矢最兴噶。然后佢啲动物打完之后，点解你哋去咗嗰度噶？ 呢个动画星矢啫， 漫画都系咁啊！只要星矢先正 比，即系点解成日攞星矢嚟比？就系、是、因为漫，即系呢个系星矢漫画开始噶 嘛。 唔系， 应该 系 漫画， 唔系星矢开始，系星矢发阳光，但系搞个摆姿势，姿势格斗，挥闪一下光，好圆，把我打晒。 因为星矢尤其是。点解会话动画？因为漫画佢根本冇需要，根本佢一拳，无论佢隔九丈远，总之我话你嗰拳打到过嚟，打到嗰嚟咧，佢啫， 咪就 输咗嘛？ 呢个咪就系空间问题咯。 咪佢唔系根本唔需要你空间，根本冇空间噶。星矢嘅漫画系根本冇空间问题，动画就好严重，因为动画佢真的要做动作俾你啊嘛。 嗱，呢种咧就系后养成咗后嚟就咩 ？UFO 依类就叫做咩？佢本身嗰个监督或者佢制作佢嗰、那个分划分镜嘅，佢空间感唔够，佢就利用一啲叫做好原炮嘅effect， 去令你觉得杀闪过咗你，你觉得好啊好正好爆啊，飞嚟飞去，跟住等先，佢动作点样砌翻嚟咧？你 有 砌翻嚟？ 边度去到边度？佢呢样嘢我哋 系啦，呢个呢样嘢系好多所谓嘅新漫， 即系例如你要谂，你要追翻嗰一炮嗰一枪。个轨迹其实你唔知佢射到去边嘅，就咁嘅意思。 因为今次我就系比较可以喺脑入边有个好似啲 3D 立体图咁样咧，去构筑到啲佢哋到底系点样喐法。今次系做得到嘅， 至少呢一场 Rider， 至少系 呢 一 场 啦，至少呃到，至少睇 到，唔系呃到噶啦，咁就 最好噶啦。 即系我就冇我话与人为善啦，就唔认为就唔会谂佢话佢做唔到，所以佢先唔做。因为调翻转我咧，就算一个空间感好强点都好啦。嘅人，你走嚟執到 UFO 嗰度嘅片咧，你都系要拍成咁嘅，因为呢个系点讲啊？社内规则，呢个摄像系社内规则嚟嘅。调翻转你就算做到好，即系好似后边咁样一团好拳拳到肉嗰类嘅战嘅格斗，下边啲画师识唔识画先？啲分镜同演出可唔可以配合到你先？未必得噶嘛。所以呢个就我觉得系传统嚟嘅，等而且调翻转讲就系都系睇得爽咁，其实。又唔系一定佢要必要好必要深究嘅，系咪真系好？ 唔系，因为佢呢种动作场面所两面追求嘅叫做点啊？观感系两样嘢嚟噶，即系你打到好原炮，同你打实打实似，即系讲真，你睇第一神拳同你睇刃牙啫嘛，两样唔同嘅，你追求嗰种快感唔同嘅， 你唔可以用呢一種嚟話，你因為你中意睇印牙就覺得第一性緣嘅唔得，或者因為睇第一性緣印牙唔得，佢你唔可以咁樣講。你 係啱啱你就係玩緊佢咩啊嘛，話緊佢個嗰啲戰鬥啊物料嗰啲唔夠寫實。 啊，算啦，唔好再抽名啦。喂，我你再抽抽阿崔霆又得呢方面弱項，冇乜即係冇乜意義，即係達嘢我係打知嘅啦。我大家係失明，我明白嘅，即係。咁你系依家咁嘅公司嚟噶嘛？我唔系要求你 map 啊、帮市啊，或者系话嗰几间喂嗰 level 嘛 ？OK 得，咁啊就 唔明我意思，其实就系话阿麻阿侍郎对麻婆嗰场，佢咁平实嘅抢战得，佢真系其实 唔系嗱，呢个就我觉得反而我嗰阵 打唔到出嚟， 你可以话佢系拍得比虚弱，但阿侍郎咩虚弱都太紧要啦，虚弱到就咩 咩啊？侍郎虚弱。俾我头先讲咗，你侍郎可以肉弹箭打麻婆，冇得北添嚟噶。 唔系麻婆本身嗰时好弱， 唔系两个都系你冇忘记嗱，呢、這个可能你唔直情唔知添啊。其实麻婆嗰阵时系准备收皮噶啦， 佢有入边有讲啦，知道咗啦，打咗咁多之前打完咁多，又啱啱喺嚟到出 系网，你记得网上心音啊，网上 嗰 啲就老师嘅宝句系。先唔好理佢。 廿十年死已经死咗十年。 网上新闻对佢系冇用嘅，系讲紧 啊， 讲紧阿英搞佢嗰嘢啊，即系因为佢系佢个虚数咯，佢个虚数魔法。 虚数 呢个真系呢个就系得个名啦，即系咁佢嗰下整完。 咁阿英佢自己本身系佢就系已经系一个小食，佢因为个 圣 杯，佢圣杯控制到黑泥。咁阿麻婆个心脏系整黑泥嚟整噶嘛？咁阿英咁佢咪做啲？ 系啊，所以佢系即系纯粹属性相克嘅，唔系因为佢打得好劲，所以佢消耗，佢真系已经系话佢理论上佢个心系停咗啦。 唔系理论上佢油尽灯枯咁滞， 系同某个罗拉链嘅替身一样噶啦，已经系咁嘅情况噶啦。所以佢你话佢唔打佢嘅体能弱咗咁，你试下个心唔识喐啊，你仲要喐，你已经好劲噶啦，已经麻婆已经系好恐怖噶啦，已经系超人级。 嗰下其实就两个真系两个叫做咩？ 佢都话咗佢只不过佢时间够，所以就。即系停机啦咁样。 而阿侍郎啊，调翻转，佢虽然都系就嚟够，都系就嚟够钟，但系佢嗰种系调翻转，系临死前嗰种暴走亢奋啊！因为佢系个个体内嗰个固有机械暴走 啊， 同你只手黐落去， 只手啊嘛， 令到佢固有机械暴走，所以嗰啲尖刺系咁样走出嚟噶嘛，即系冇 刀嚟剑嚟噶嘛， 剑嚟噶， 真系剑做嘅身体啊嘛，变咗 即系嗰下 剑骨头啊！ 嗰时我都系好肚胀，都即系马上心谂啊！不愧系呢个我个身体产生剑出嚟。啊，顺带一提系佢点解用唔到无限剑就系因为佢同阿阿查只手喺度撞咗咧，所以佢就出唔到无限剑就系其实嗰一刻佢嘅状态应该系。 唔系，不过讲真，就算系捉到，以佢嗰时嘅状态都用唔到啊，因为 魔力用 唔够魔力啊，佢 控制唔 到啊。 魔力佢最紧要系控制唔到，佢已经系连呢个程度都即系佢连控制佢唔好爆出嚟都控制唔到，你更加唔好话佢控制佢发出嚟啦。即係喺嗰個情況，所以佢兩個咧係一加一減嘅情況嚟嘅，所以佢兩個打到平手，其實又唔係喺設定上又唔係真係好講唔去嘅，係算係講得通嘅。嗱，呢個我幫阿蘑菇補啊，同阿幫阿蘑菇解下話啦。雖然佢從來唔打算解話， 唔係佢唔係應該咁講。 呢個估大家估到一個加一個減 嘅， 但係 應該咁講，幫蘑菇解話係越解越衰嘅。蘑菇都唔蘑菇係每次解話衰，我都會令嘅問題更加複雜化嘅。 蘑菇專門食書啊嘛。你係蘑菇，你睇蘑菇係咩啊？蘑菇係真菌，真菌用咩種啊？用木頭種啊？用佢又唔係用木頭，佢用特殊少少木頭叫書，就係用 嗱， 就係真正嘅食書啊！ 唔 係 以書嚟嘅養。 應該講啦，非世界咧，經過無數嘅人擴張，無數啦，好多人擴張啦，去到嗰個就咩啊？已經要揾嘅會有人專門去負責整理佢設定嘅，嗰個叫三連城。而大家好多人，即係包括東出啊、英子、英光，佢哋都話啦，三連城最慘嘅。识惊无神呢阿成田良唔就整个新设定出嚟。识惊无神呢阿港山港又整个新设定出嚟。佢要考虑呢设定摆唔摆入去呢嗰时摆唔摆入去呢 唔系重要呢样嘢就是一样好大问题就是阿蘑菇到最尾都出嚟。哦好玩呢、這个好玩啊我话冇反对我唔反对。你讲咩设定我唔反对。咁后面啲人要再跟嘅要跟佢呢就大镬囉。 咪因为有个当笑话听下就係、是、当喺成田良嘅升咗 face 呢佢画咗 fetch effect， 佢画咗大肉马，跟住佢大镬就系、是、你出嚟出肌肉三百脚啦，我点算啊？跟住结果就系阿成条即刻修改翻小说嘅嗰啲关于阿大肉马台词。 嗯，咁大家都会点话，都会尊重翻阿蘑菇佢自己嗰个世界观嘅。 系蘑菇唔尊重噶嘛？ 最唔尊重蘑菇个世界观，咪佢蘑菇本人。 唔系，好似佢呢度第电影版，佢话佢阿拉达话啊嘛，佢系冇用竹梅召唤出嚟噶嘛，但系因为佢又加翻啊，睇蘑菇又加翻唔知用咩菩提叶之类乜嘢召好似咩轮定咩嘢，总之就系佢用竹梅噶。 即系你面 唔系，其实应该话佢最初嗰个游戏个版本就话冇竹梅，但系后屘呢个健全版出嚟，跟住又话有竹梅，跟住而家 电影 又电影版又话 又话啊，又唔会讲清楚嚟死蘑菇。 咁呢个电影版，我相信因为电影版系用翻 跟翻 game 啊嘛， 跟翻旧版去做基础嘅，所以呢啲食书嘢真系我哋睇惯嘅。 唔系啊，蘑菇咪会最后解话，最后一除定一就话。呢、这个系 game 嘅世界，呢、这个系边个嘅世界？呢、这个系边个版本嘅专用设定？ 佢呢啲唔叫一锤定音，呢啲只系回避咗个问题啫。 好拿手嘅， 呢啲系 FGO 专用嘅设定，呢啲系非 game 专用，呢啲系健全版专用嘅设定。佢讲晒 嗱，为咗啊，以下为咗各位唔好分得出嘅有咩有关，有咩冇关，我简单讲就系、是、所有同魔法要类依嘢有关嘢，全部避开佢。呢个话讲真讲话，明唔关本传事嘅，以前你可以唔使理佢。跟住大致上 ，Face Daylight， Face 啊啲咧，基本上都系照翻个世界观，包括摄影簿。基本上佢世界观系凝月嗰个主世界观嚟嘅，依系独立一个世界观嘅，冇搞乱。虽然我觉得好多蘑菇系有意无意地，点解你啲嘢又加翻唔少依嘢嘢落去嘅你？死蘑菇。死 因为好玩， 死蘑菇。 唔系啊，佢加加下佢连伊利亚魔法术伊利嗰边啲嘢都加，都可以加过嚟 嘅。嗱，即系呢个就系补佢讲话呢个就嗱，喺传说入面喺 Face Daylight 系有伊利亚线嘅，但系结果啲大人事情啦 cut 咗，而所有伊利亚 fans 问佢伊利亚线咧，魔法少女伊利亚咯。 即系我觉得有即系有部分原因应该系因为。 会俾 FBI 唔系传说中啊嘛，有个笑话话啊嘛，阿豉油推到伊利亚话咧，呢世界就毁灭噶啦。 因为呢个飞出呢个游戏本身就会俾人查封，即系呢个世界毁灭嘅意思。 我唔知 game 嘅有冇讲啊，会呢度有冇提过啊？伊利亚其实早出世噶嘛， 有佢呢度有讲，佢话姐姐嘛， 即系只系间接咁， 好暗示， 都有讲啊嘛， 电影好暗示。佢冇佢嗱，佢 呢度提啊嘛。 最开始 有冇讲先 ？game 我记得好似系冇，系之后司徒定边度先讲，先至补翻嘛。 系司徒补嘅， 司徒补嘅。 因为佢喺 game 里面咧，佢暗示一就系、是、佢一开始话嘛，佢最后佢话嘛，你听姐姐话啊嘛。系佢暗示，佢好多暗示，但系佢冇讲，冇人讲嘅。 而且司徒系唔知嘅。其实佢我谂佢听到呢句嘢嗰时，佢都系唔知道你噏乜嘢嘅。即系佢因为佢喺以佢嘅角度啊，佢嘅角度唔系讲嗰个故事啊，喺以阿士郎角度咧，佢系唔知道佢同你两个之间系有， 唔系应该讲 系有恩，我喺呢种叫恩亲关系。 就算佢士郎知道阿伊利亚系切治嘅亲生女，喺时间线上面佢系可以就好简单，即系生咗出嚟之后打第四次圣杯战争咯，跟十年之后阿伊利亚翻嚟之后追老豆奶粉钱，好合理啊，时间线啱晒十岁啱啊。但佢冇谂过十年前廿二咁嘅样啊嘛， 即系咁呢度佢冇提到，不过所以应该因为咁啦，所以呢度第三其实应该咁讲啦，本来咧就唔系特别严重嘅，如果你系佢系三套电影六个钟一气呵成你睇晒咧，就唔会好严重嘅。但系问题咧，因为你系隔咗一年之后先翻嚟睇第三部啊嘛，结果就系佢将因为伊利亚大部分点讲啊拆口感度嘅部分都喺晒第三 part 呢部，咁啊变成。呢条明明系英线嚟嘅，但系点解系咁啊？伊利系咁刷好感度嘅，仲要系即系嗰种内阿蘑菇嗰种点讲啊？唔系算系特别高明嘅卖萌咧，即系虽然我知道呢啲咁，大家都好受落嘅，应该我都受落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你理性上你知道佢唔好理，佢唔系好高明，即系咁啊。 因为其实阿伊利有好多剧情喺 U B W 补咗嘅，即系你一定你关就系你理解伊利呢个角色嘅定位咧，系 U B W 同埋 F F 线两个都要嘅。 鹰嘅线根本就鹰系唔存在噶嘛， 鹰多咗啦。 鹰呢条线咧，鹰系唔存在。 但 系 佢咁，所以佢多咗其实 嘛。人嘅线嚟噶。 因为有讲过嘅访问都讲过嘅，阿西藤有德话，蘑菇话，阿西藤有德系攞住成一大沓嗰啲原稿嗰啲修订稿落去讲话，我觉得呢个点样？跟住蘑菇睇完之后，哇，你咁黐线啊你！ 邪佢啦，我应该系你仲厚过我嗰沓。 系啊，跟住佢，所以其实好多不论 UBW、HF 线咧，好多系衰藤又得嘅，呢所谓叫死忠型嘅住自己住，即系好多住解过嘅。 就咁啊。 咁呢个直接影响就系我睇完之后，我真系我开始理解我点解要俾翻条线佢，即系俾翻个故事俾佢，点解会有魔衣嘅出现？就系讲紧喂，你觉得佢系咪应该多多少少俾翻啲救赎佢咧？咁呢度入边都有嘅，因为佢理论上。佢入翻个大圣杯嗰阵时咧， 呢个都系动画家， 动画家出嚟，因为理论上个大圣杯其实唔应该系佢阿妈嚟，应该系全世界之外嘅，应该系理论上应该 系阿小安嚟嘅， 系啦，所以咪话即系就佢呢度 算啦，你谂下，连阿英呢个女主角都系衰藤有得呢个英厨去自己去加翻啲戏嘅， 所以我又唔介意，我真系唔系好介意嘅，真系非即系乐，甚至系乐见噶啦，咁喂，你见佢咁惨， 始终都系英线嚟噶嘛？ 系啦，你俾翻少少救赎， 真系佢似翻个女主角。 话英系 我唔系讲英啊，我系讲阿摩， 唔系 讲阿英啊。你俾翻少，即系佢最后 唔系 摩尔啊，即系佢都牺牲埋自己咯。你俾翻少少救赎佢。 唔系，其实调翻转咁讲嘅，如果反而冇之前关于伊利亚嘅描述，佢突然间就出嚟做帮阿士林做最后一个做牺牲，其实调翻转讲唔去，其实调翻转讲唔去噶。 其实以呢个净系讲电影 Marvel 咁，我觉得已经系有啲贴嘅情况噶啦，先话 倒贴 系咪就佢咁就但系冇问题啊？ 呢度就系因为 飞都系， 其实呢度佢再加翻俾阿伊利亚嘅情结果，佢倒贴大家接受咯。 唔系我 个倒贴度已经系低咗好多噶啦。 系我提醒翻各位，呢个飞毕竟系一个叫 game 嚟即系 A V G 十八禁啊， 十八禁 A V G 其实好多嘢其实应该当初咧，喺游戏里面咧，蘑菇讲话就系有两个角色咧。是好遗憾地 cut 咗嘅 ，cut 咪 cut 咗好多，一个 Lada cut 咗最多嘅 ，cut 到系蘑菇系觉得好想摆去，但系摆唔到嗰只，伊利亚就直接成段冇咗，成段伊利亚线冇咗， 所以电影版就补咗唔少， 补咗佢啦 ，Lada 线补咗唔少啦，但系 喺影响个成个故事嘅前提之下，补咗啲俾佢咯 ，Lada 佢系补唔少嘅，其实 Lada 今次都，伊利亚线多添，我觉得算多，但系佢亦都好嘢就系，佢始终补翻就系，你觉得啊？睇咗就系点样救赎阿英，就系佢始终阿英系主角，呢样嘢佢算系叫揸得几紧嘅，虽然又得。你观众睇落去，你觉得就系佢阿英系主角，重点就系边个救赎救出嚟啫？而救出嚟选择角色就系阿莲，由知姊妹去救赎嘅，呢个处理 OK， 处理 OK 好嘅。 总好过下下都系侍郎嚟嘅。 唔系侍郎嗰个侍郎 呢度，因为佢呢个系应该系阿虽然有得解释，侍郎做乜？都解唔到佢姊妹之间嘅心 结，因 为更加之重要。其实咧， 所以一定呢一个，因为始终阿英嘅真正心结系对阿亮， 唔止系真正嘅，应该佢其中一个啦。 唔系应该唔系最严重嘅心结。 唔系英，其实英都有讲嘅。 佢黑化最重要就系对阿亮阿 Lin 嘅心结，呢、這个解到。其他99都解晒啦。 其实我都觉得系对全世界嘅不满，只不过系。佢自己话佢系迁怒，佢特别发泄于个 Lin 身上，因为呢个世界未必有责任对佢好，即、就、系、是、对佢但系你 Lin 你就特别地系啊，你即系特别地去比较，即系你话你唔会妒忌李嘉诚，但系你会妒忌你身边有钱过你嘅 friend， 因为你觉得喂大家咁高贵，但系喂大家都系原本远简家个女，点解你就幸福快乐，我就要喺度食喺度俾重食，唔系食重，即系点话，即系佢所以呢个心理唔平衡，因为。佢个条件相近，所以会特别地去话，咁其实系咪即系好简单？系咪李嘉诚又系咪有钱过你隔篱身边嗰度有钱 friend 先？系啊嘛，但系你唔会妒忌佢啊嘛，就因为佢你冇比较基准，但系因为姊妹之间就特别容易有比较基准，所以佢会特别多咗一份嘅不满，就系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即系我啲点解就要对方去其中会变成一个好主要嘅结，但系个结其实系对成个世界嘅不满。嘅表徵嚟嘅， 咪將所有不滿具現化或者 投射落去 都係頭先都係嗰句啦。解到呢一點，咁連最不滿嘅嘢都解咗咯。咁其他嘅不滿都冇所謂啊。 我覺得你可以有少少將全世界不滿集中咗喺 Lindo， 然後由 Lindo 解去解咗嗰個。 係啊，所以咪話咯，我話解咗呢一點，其實大部其他所有嘅嘢，其實 who fucking cares 咁簡單。 所以一样就系阿 Lin 佢都知道呢点啊， 一定要阿 Lin 去解。 同埋一样就系阿 Lin 系知道呢个情况，所以佢特登就系佢一开头系咁讲呢样嘢，去到就咩？使唔使讲得咁尽啊？真系，佢只系要知道就系喺嗰个情况，喺阿英嗰种情况之后咧，你讲乜嘢温甜言蜜语啊，温暖说话系冇意思嘅，直情叫做。不如就将你嗰个推极限， 佢入边都讲咗，即系你讲乜嘢， 都 佢遇都改变唔到佢。 不如索性就 差唔多。 不如将佢嗰个搞推佢一把。 遇到阿侍郎之前，差唔多日日俾阿神二奸，即系细个俾重奸， 系佢个一切嘅不满，即系佢系咪真系咁？佢系其实到底，其实我系搞唔清，或者我系话我唔想去，咁啊，我就推理唔到。到底佢系真系因系理解到咁嘅情况，定系真系纯粹系咁啱得咁巧晒？我唔系咁定，但系总之佢好似有啲点话，有啲坦杂火嘅感觉，将所有怪吸晒过嚟，然后一次过自爆式咁解决咗佢。 呢样嘢系唔系？阿呢系知样嘢就系、是、佢需要应该就系、是、佢需要系佢知道就系、是、佢知道佢仇恨嘅唔系阿呢自己人，佢代表嗰样嘢就系、是。既然你咁憎我咯，唔争在，你将所有发出嚟啦。 我觉得佢有呢部分咧，系佢自己有意识嘅， 有意识嘅。 我即系你，与其争晒全世界，你不如净系争我一个，咁你会好过啲。 又等你同我爆，然后等我大打一轮爆咗嘢，即系有啲似 系解决过，最后解决咗心结咧，就应该系无心嘅，纯粹就系佢最后真系觉得自己都系落唔到手，就佢落唔到得怼冧对方。所以佢先 咁，我俾你怼冧咯。 系咁啊，唔系咁，咁佢唔系咁啊，俾你怼冧嘅。咁但系嗰一刻佢嗰个势系冇可能咩噶嘛？ 唔系，不过嗰场姊妹战斗其实咧，跟嗱讲，因为系宝石剑大战无限能量啊嘛。 即系呢个圣杯大战宝石剑 嗱，呢样嘢解释嗱，补充蘑菇资料就系、是、基本上咧，虽然两个都系无限能量，但系两个嘅输出都系一样嘅。即系解嘅就系咩？大家水龙头个大家想解一样。即系两个无限水罐，咁咧大家就每人大家一样咁写咧，系冇结束嘅。 系咪真系理论上应该系宝石剑个来源大啲嘅？ 但 系 输出问题啫，系靠输出嘛。而阿蘑菇话两姊妹输出都系一样嘅。 即系等于乜嘢咧？一个就接住个大海，成个海嚟嘅；一个系接住最少都系接个油罐车噶啦。即系总之都系大到无论嘅。但系接住嗰条水喉咧，系支水枪嚟嘅。 系啦，咁 你射水仔射出嚟，所以射出嚟都系咁高咁大嘅啫。 系啦，就咁样咯。所以最后变咗就咩？两个打互斗打嚟打去冇结果。喺度佢阿呢都知冇结果嘅，因为我系利用呢互斗，因为逼近佢，就最后用 Rubik 卡吉佢啊嘛。 因为呢个就讲紧系呢个 Rubik 卡 系 Rubik 卡时候惨 啊！ 佢点解要自爆？系因为对点话？对鹰嚟讲咧，佢攞大圣杯嘅能源咧，系佢系冇。佢系冇好大嘅负荷嘅，即系佢因为我自己嚟嘅啫嘛吓。但系问题对阿 Lin 嚟讲咧，佢要由宝石剑度攞能量出嚟咧，其实好大负荷嚟嘅。佢把枪咧其实系一路会俾啲水压搞到把枪系越嚟越揈嘅，所以佢就你拖落去唔系办法嘅，所以就怼爆咗个把宝石剑去制造机会去接近佢，系讲紧呢一样嘢嘅。咁啊，结果当然个结果解咧，就结果就系、是、个解法就系你固然唔可能去怼死佢，因为佢个呢个方法咧，亦都真系只能杀咗佢嘅啫。但一如佢之前，好似喺边个屋企嗰阵时，喺侍郎屋企定 侍郎屋企， 侍郎 一直都话， 系 你唔杀，你杀冇错啊，我杀咯。 就佢一路都咁，因为佢想背负晒所有憎恨、所有罪孽，全部自己孭晒，然后就跟住就可能系同归于尽。即系佢系有呢种咁嘅心态。佢一开始甚至去到最后都系咁样，只不过佢嘅。点讲啊？同归于尽或者系自爆 something like that 失败，冇成功到，因为最终都系心愿。咁啊，先由阿侍郎去补刀嘅啫。即系阿侍郎嗰下就又系另一个点讲啊？你冇留意啊，好容易睇唔落，好容易睇漏嘅嘢。第一就 Lubica 系乜嘢嚟嘅？呢度入边系从来冇睇过。 又系唔系非嘅玩家 喺电影最少喺电影 版电影一定冇睇过， 电影一定冇睇过，但系佢电影系有出现过嘅喺阿 Casta 嗰阵时。 Casta。佢唔系喺度， 喺某个意义上，喺某个意义上面，呢个宝具系最犯规啊嘛，因为佢系佢解开锁，因为佢就 打破 任何规律。以呢个圣杯战争嘅规则嚟讲，系最犯规嘅，因为圣杯战争最其中一条必嘅根基嘅就系要由入去定立体去具现化啊嘛。因为如果你打普通人的话咧，呢嚿嘢就呢、这个普通魔术师之间嘅战斗，呢把 Rubik 就未必有好有影响嘅。但系呢度入边所有战力都系，即系所以英灵嘅战力都一定系必须要嚟自契约噶嘛。咁你解除咗契约，咪即系解除咗咁样。咁呢度呢样嘢就 呢、這个英呢呢把 Lubica 嘅设定应该系电影冇冇提到嘅，但系就第一部嗰时候出现过把嘢， 甚至喺原 记错咗唔系， 唔 系系啊系啊Vasetta嗰把先至系破英国律，呢把 Lubica 唔系， 唔系嗱英国嗱破英国律只武器咧，系啊系啊九哥支枪嗰支就系破英国律嘅， 唔系破英国律系， 唔系颠覆英国， 英国颠覆英国律，唔系系果到因为果 系啦，而咧Lubica 咧就系、是。将所有剧全部硬 cut 戏约， 然之后阿Vasetta 嗰下嗰佢嗰拳先至系打取得翻嗰度啊，记住 啦。咁呢度咁佢呢度就提翻各位啦。如果你因为电第一部毕竟都系我哋睇都系两年前啦，已经即系如果你日本睇我就三年前咁，即系咁都搞咗几耐时间噶啦。 唔紧要啊，日本成日翻播， 即系咁啊。所以呢度佢呢个就系有少少。即系不出意料嘅，又的确系不出意料嘅。佢 剑嚟噶嘛？ 嗱，佢最嗱一样嘢就系佢嗱讲到讲到嗰只剑啦。佢值得翻去翻去加农家里面用回记忆去揾翻当年阿宝石翁嚟嗰度咧，应该冇记错咧，系宝石翁第一次用真第一次出声，唔计入咩嗰唔计佢 G P S 二嗰游戏啊，呢嘢真正正有配音啦，就冇用之前呢部喺魔衣里面冇石翁又出嚟，但係当时佢冇出声嘅，係由阿二世代佢讲嘢。今日第一次有配音啦。 我觉得係有少少因为佢唔係好想去俾个即係佢出场实在太少啦，如果你而家固定咗个角色嘅话呢就有啲。 嗱呢样嘢其实都几系嘢㗎。因为当年阿梅林呢个角色最初 face 呢个梅林呢系阿老爷爷嚟嘅，即係最传统嗰隻。跟住越嚟越后生，如果去到而家变英影后话。 而家就仲要系即系成个小白脸。 咁佢06年版阿小贝嗰个小贝都系阿林登佩啦，而家都 唔系呢个唔系有啲设定系因为当时冇谂，即系最简单啦，菲斯罗里面啦，阿芬恩啊，系个黑发老阿叔嚟噶，因为好多嘢当时冇设定冇谂过，结果头头奇奇咁搞就好啦，结果发现出咗啲问题之后就，即系宝石翁系个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淨係睇飛嘅話，你應該係理解唔到嘅，即係佢講緊佢係點啊？佢另外一樣就係勁到係講緊佢隨手一教就已經係勁過阿時辰，唔係成個呢個原版家嘅所有人係佢係，即係佢講緊佢把佢點解會留低個設計圖俾去原版家睇到咁另外嗰兩件即係點講啊？睇佢個樣都係心術不正㗎啦。即系虽然好劲，但系心术不正。你咧就你嘅柒头皮一件嚟嘅啫，但系最少咧就唔系坏人。即系佢系咁嘅情况下，将佢有啲玩心啊！你有本事你就将把宝石剑做翻出嚟啦。即系会咁样，而成个软板家其实一路都始自呢个咁啊家族遗愿嚟嘅，就想做翻把宝石剑出嚟。虽然一路都冇成功，最终勉强叫做。由阿 l i 去 投影，仲系用阿威时候投 咗件假货出嚟， 投影出嚟咯，类似我唔系个白，我 一 个成 系一个假嘅 A 货中嘅真货 ，A 货中嘅真货。 因为阿士郎嘅投影系会降级噶嘛，但系呢度入边因为 但系呢个系真货嚟，系降咗级真货。 呢度因为佢系因为佢系有咗多咗佢嘅记忆同魔力，个攞到呢样嘢唔系净系靠士郎嘅投影，所以其实佢系一个无限逼近真货嘅假货 A 货 系啦。咁啊，佢呢啲就系又系一啲佢电影入边唔可能讲俾你听， 但 系 你睇到拗晒头咯，即系呢个系你认住厨道情嘅，就决定咗你。 但呢一部分又还好嘅，因为点讲啊？你净系睇动画嘅，你唔明系冇所谓，只要知道哦，佢哋做咗件神器出嚟。 应该话佢哋呢度其实真正重点系整个圣杯战争嘅起源。讲翻 顺便讲翻， 叫唔系我唔其实唔系顺。其实正方调翻转，我会觉得系佢因为要提圣杯战争起源，所以顺便 咪应该提东木圣杯喎。 东木圣杯嘅起源，即系本来都圣杯只系东木嘅啫嘛，系几有家家唔知点解全世界都有圣杯战争玩嘅点？ 咩圣杯？圣杯其实好简单，就咩？一个好大魔力结晶，简单个 魔术实验，其实实验嚟嘅。 即系关键，你只有办法做一个好巨大嘅魔力槽啊！咁你就可以用圣杯㗎啦，佢其实圣杯入边㗎嘛。 石嗰个理论咋嘛，就係将一大堆能源做一个愿望器㗎嘛，佢咪入面死石嗰个 好嘅理论啫，所以圣杯咪真係杯。 愿望器只係结果嚟嘅啫，佢个目标就係到达根源。 你用愿望器嚟到达根源㗎嘛。 但呢度入面其实 解释。飞咪形于世界 强度系根根源噶 嘛？呢度其实呢度入边都冇好解，好清楚嚟解释到点解圣杯战争系。不过以呢个电影版嘅长度，以呢个节奏嚟讲咧，系极限嚟噶啦。因为你再讲得多，真系第一会沉， 沉同埋要真系 唔够时间， 超重要。其实已经超越咗 两个钟 嚟 嘅。 你有几何见过一套动画电影超过咗，系超过120几分钟嘅系？我有数到佢前边两部系差少少两个钟。呢度系120几分钟，我眼都突叫埋出嚟。 因为你唔白，你唔咁多时间，工上交代唔晒。 系啊，即系所以佢已经系尽量精简浓缩版去俾你。 其实因为再讲得深，其实已经唔系飞嘅世界， 系唔 系太妹嘅。 唔系好简单，最后个人有，如果你唔系飞，你唔系太妹迷嘅话，系绝对唔知发生咩事噶。我写包单啦，我赌乜都得啊。 大 将，即系我分享啦，你再早声少啫。阿松佬啊，佢拉屎嗰刻， 唔死。 唔係，最後嗰刻點解會點解會好似點解會跳咗落去？即係佢唔係純粹跌落去噶。 佢係放棄咗， 佢放棄 再生存啦。唔係掙扎，係放棄咗再繼續生存。 咁咪叫掙扎咯？放棄咗繼續生存。 唔係，佢應該仲有其他蟲嘅替身喺其他地方。 冇啦。 但係佢嗰刻佢即係佢係咪真係有辦法活落去係另一回事？但係佢嗰刻就諗住，就因為覺得 係啊， 係啦，我唔需要啦，我算 了。即係佢覺得係咩？佢開始煩，佢諗翻就咩？我当初为咗咩？为 而家最中意讲嘅咯，茫茫初心，佢就系忘记咗初心，终但系喺最后嘅一刻，即系佢都我觉得都算系对佢系算系咁，佢拉屎嗰刻都俾翻个救赎佢。 不过佢好嘢噶，咁都死唔开。头先开头都讲啦，我最初以为佢俾阿黑鹰一踩死鬼咗，哇！仲未死噶你？ 呢啲咁嘅嘢估到 唔系？呢个就睇佢死咗，其实唔知点估计噶。 你谂下曱甴系咪都系一踩就死？一去都有机会系唔死嘅。 呢个就要解释翻。 咁啊，踩系唔死嘅，拍就死啦。 解释翻俾呢个净系睇动画嘅动画党就系、是，其实佢嗰阵时见系见到阿伊利亚个正装，其实佢就系谂翻起当年佢哋仲系三个与三家的时候。哇！嗰陣時嘅人口嗰邊，佢就去諗翻喺對，唔係諗翻喺對面，即係諗翻佢嗰陣時就啊，係我當初點解要攞不老不死噶？係因為我想要搞掂個聖杯去到達呢個根，但係到到達根源，用呢個力量去令到世界除去世界所有嘅惡噶喎。佢終於記翻起佢當初點解要不老不死，因為其實係講緊係因為點解佢要不老 不 死？佢不 斷追求，但係佢結果唔知自己。点解要追求？ 唔系忘记咗佢本来的目的咯，即系佢最后就追咗啊！系我当初系要， 因为三家嗱，Ice Field 家就系追求所谓叫灵魂肉体法， 第三魔法，第三魔法，佢系佢一开始佢被创造出嚟嗰阵时赋予嘅使命嚟嘅，所以佢系根本上想实行第三魔法。原版家咧就简单啲，我就系呢个科学家精神嗰个，我就系想睇下真理系乜嘢根源。即系你叫佢真理又好，叫佢根源都好，叫佢叫佢叫佢 呢度啦，喺飞 喺下边嘅根源 啦。 我有得我意思系俾读者一个理解嘅概念。总之就系佢，我就系想得到真理，我就系想去到根源，即系佢纯粹一个好纯粹嘅人。而呢个阿松老咧，就其实佢谂嘅就系我要除去全世界恶，所以我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强大嘅预言机。咁当然啦，你知道其实圣，因为佢嗰一刻已经系喺佢死嗰下，即系呢度啦。即系圣杯已经受到污染，佢系不可能用佢希望嘅方式去实行到去除去全世界恶噶啦。就算佢真系攞到圣杯都好啦，佢都只不过系会变成好有可能就系、是、你除去全世界恶啊，好简单，除去全世界人，咪除去全世界恶咯。圣杯一定做得出呢个咁动作嘅。 唔系十年前 Cecil 个决定本来唔系咁咯， 因为就 系跟住俾阿哲哲打爆咗圣杯先实行唔到啫嘛。 所以佢就系我谂翻起初衷咯，咁我觉得其实即系我觉得佢咁啊，可以安心地去死了，即系放弃咗挣扎啦。系啊，因为佢已经知道，咁所以佢嘅不老不死，即系佢追求嘅不老不死，其实已经毫无意义啦。所以佢先放弃咗继续生存落去。佢系你唔好话，虽然佢唔放弃，可能都系会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佢嗰刻系因为咁样得到个救赎，所以佢最终欣然接受佢嘅死亡。系有咁多嘢喺嗰几秒一个刻几秒入边系有我哋啱啱讲到咁捻多嘅嘢入边，你又系嗰啲。 但系一个好重要问题，鬼你呢条脑嘢谂 乜咩？唔系啱嘅嗱，所以咪话咯，其实喺嗰刻就算 cut 咗呢段成段 cut 咗咧，系唔影响古仔嘅，因为嗰阵你死咗咯，反正有句 我对呢条虫嘅虫嘅毛黄疮冇兴趣啊，大佬。 我对呢条扑街冇兴趣 啊。但系点解我可以理？我可以部分可以理解，就系讲紧，因为其实佢三个嘅初心嚟讲咧，我系最能够理解佢嘅初心嘅，即系佢个动机系最点话最 justy 嘅，系最正义的嘅。其实因为另外两个都只系纯粹为咗达到目的而达到目的嘅啫，但系佢系为咗全世界。 通常咧越话 justy 啲人，通常都越 justy 啦。 唔系 越容易迷失， 越容易迷失就系讲佢迷失咗啊嘛。好啦，咁啊，冇 问题。嗱，应该讲咧就系最好啦，最后啦，人偶嗰度咧系咪好似好睇唔明咁？ 我谂九成嘅动画党都睇唔明， 咪九成非派动画党都唔明嗰个喺间 Etiquette 门口离开嗰个橙色头发嘅女人系乜嘢？ 同埋嗰人佢有乜嘢？ 其实一睇，我开头 唔系，我相信甚至好多人都冇留意到有个橙色头发嘅女人撑住。 系啊，好瞬一闪一闪嘅咋？ 唔系一格咯。但系我一睇，哇！呢、這个女人个好细剪头发，我觉得好靓。系飞边个人咧？我估谂唔到。 佢第一卡 嘅啫，冇出声，冇正面乜 都 冇。一但系我谂紧乜鬼咧？边个嚟咧？ 所以嗰刻我系冇谂到阿橙子嘅。 但系一入去见到人呢间店系 Article 嚟噶，跟住吓一开人偶。又系你撑住， 我想开头，因为我开头讲笑咯。 知道佢嘅情话帮啊，系揾咗件披俾阿侍郎嘅。咁你知呢样嘢就一定知道系橙子啦。 你哋有冇留意到侍郎消失之后，阿 Lin 同阿英佢哋两个一齐去旅行，因为佢哋一开始嗰个距离系越嚟越近，越嚟越近。 佢系一路佢系一路一个一前一后咁样行，然后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啊嘛。系顺便一提佢嗰边，咁大家应该就留意到噶啦，又系有香港份嘅入边。 有。 佢都几长，好似有翻两三。 因为其实喺蘑菇世界嚟讲，香港其实系一个几魔，都系属于魔都嚟。 唔系，应该讲就喺所有宅界嚟讲，香港都系魔都。 唔系乜意思啊？系因为佢一定讲到，其实喺日本仔或者喺蘑菇嘅想法嚟，英国即系世界塔中，即系西欧一个地方，美洲一个系统，日本自己一个系统，中国佢唔敢喐，但系其实佢都认为中国大部分其实好多系统，而最杂最多唔同系统入，即系最乱，全中国所有嘅系统都喺香港有插旗。香港系一个混乱嗰度， 唔系 咁呢个同现实世界一样。 唔系应该讲，唔系咁所有 sci-fi 都将香港形容魔都噶啦，唔系 拆咗啦，最魔都嗰个点？ 系唔系？ 但 系 呢个印象系一路 喺度。唔系听唔死事都话，即系对香港嚟讲，佢嗰个印象仍喺度噶。所以， 你如果真系睇下月基，唔知边条线边度有提过香港点啊？都 系，因为通常日本咧要讲啲咩混沌中心嘅话，日本 A C G 咧唔系上海就香港噶啦。就系上海就是以前嘅上海，就有 个黄埔滩嗰时， 系啊，就系讲翻嗰个年 代。但香港一样好似点咧？香港做得旧楼啊嘛。 咩嗰时代上海系全亚洲最顶尖嘅华人集处嘅最乱嘅地方啊嘛。 所以先叫魔都啊，真正嘅魔都，元祖魔都系上海嚟嘅嘛。香港系继承咗上海嘅，不过呢度唔好咁扯咁远。 唔好扯咁远啦。 咁即系，但系呢部分咧，应该我印象中应该都系呢个动画加赛嚟嘅。即係佢俾翻佢哋補足翻佢嘅市場， 即係佢哋 係成個佢哋一路行一路同全世界旅行，即係佢實際上係代表咗佢全世界旅行啦。即係唔係嗰啲， 因為佢揾啦，因為 當時尋找幫啊，尋找方法救 復活 阿 斯郎嘅方法。 嗰陣時間線裏面，阿橙子應該出翻嚟好耐啦。 即係呢個要睇，即係因為如果你就係睇動畫，好有可能睇唔明嘅真係。斯郎嗰刻其實喺故事入邊係死咗啦，已經係死剩。系死 我睇人哋讲咧，因为呢个 happy end。 你俾我讲啦，即系等我嚟讲啦。即系佢其实佢喺嗰一刻，佢打完嗰阵时，其实已经系死咗啦。即系佢嗱伊利亚讲完啦，我系家姐嗰阵时咧，其实佢已经系濒的。第一，佢本来系濒死噶啦，已经系。即系但系佢点解够可以令佢撑得到伊利亚嚟咧？其实系阿 Lin 嗰粒宝石啊。即系如果你有睇 U B 都系知噶啦，吓嗰粒宝石。嘅殘存嗰 一直有講佢最後俾見到呢集最開頭咪話仲有魔力咗少少魔力喺度咯，有提噶 驚係啊，唔係驚你唔記得，唔係驚你冇估到，所以佢俾啦。仲要係講緊呢度入邊呢個係 最後真係扭出嚟見到一眼噶嘛， 即係有啲似又係某某個拉鏈嘅替身使者，就係因為五代目懟咗一開始懟咗一濕咗佢一拳，俾咗啲生命能量佢俾佢撐咗落去。但系呢，啱啱我哋啱啱讲过呢个系脑补，系 Zozo 呢边系脑补嚟嘅，但系呢度入边系官方设定嚟嘅， 即係佢咁樣撐組落去，撐到阿伊利亞嚟。咁伊利亞做咗乜嘢咧？第一佢就係阻止咗個 生咗 啦，另外佢係用咗一個不完整嘅第三魔法去第三法去令到 佢保存阿士郎個 固定咗阿士郎嘅靈魂。固定咗落个笼入边，你咪见到系咪拉达 啊？阿呢阿英， 系 英 系拎住用好似个笼咁样 嘅鸟笼。 啊，佢系嗰度入边就系一个侍郎嘅灵魂化实体化嘅灵魂嚟嘅。咁佢最后就跟住就见到人偶嘅嗰一刻，我系知道发生咩事，都知道佢会将佢固定落去，但系我系冇谂过橙子嘅，因为其实因为我唔熟梯门嘅世界，所以我唔知道会唔会仲有其他高强嘅魔法师。 简单嚟讲，喺Catmon 世界可以做到完全同人一模一样嘅人有得佢， 系啦， 因为阿橙子系因为做到无限，即系可以话系等于人嘅人偶，所以先至成为冠位，亦都被证为封印指定嘅魔术师咁样嘅啫。因为呢样 嘢，我又查啦，喺嗰个时间线里面咧，阿橙子放咗出嚟噶啦，好似同计时塔讲完咗数。 其实应该话两喺空警之后，佢即系其实系计时计塔系唔知佢 Vela 咗喺边，系因为喺空警嗰度俾人知道咗佢边，佢喺空警之后已经讲咗，既然你知道，我就同你讲数。佢但系之后点嗰啲所有其他嘢， 佢好似咁一段时间，后屘就喺计后屘咧，佢就喺计时放出嚟，跟住就二十事件簿，跟住咧就去到 Face Daylight， 跟住 Face Daylight 后面啦。 即係咁啊！佢呢度入邊，點解話佢啱啱話第三塊不完整咧？就係、是、固然，首先就佢就淨係霍亞士郎一個人啦，一個超小型噶啦，而且佢仲要係理論上第三塊，如果係將靈魂固體具現化嘅話咧，個靈魂應該係不老不死嘅。但係呢度放心，佢因為佢係不完整嘅第三塊嚟嘅，所以佢只係將佢固定咗喺度，係冇賜予佢不老不死嘅能力嘅。所以阿士郎都因為有個同呢個非常仿生嘅身體啦，你咁樣理解啦。所以 人冇分别， 系所以佢系会同呢、這个人一样会生老病死，会 补充点，但系依、這个有啲唔同就系、是、依、這个佢就需要魔力供应，所以咧阿英系一同时供应拉打同埋阿士龙两个人魔力嘅，要嘅，阿蘑菇 系拉打嘅，系啊， 拉打 一个现化系需要，而且阿士龙都系有嘅，咁你都理解到咧，佢入边佢会即系呢啲系每晚都会补魔力嘅事件嚟噶啦。不过调翻以前系阿士龙帮人补，今次系阿英帮佢补啫。 其实阿 橙 子拎得出嚟应该唔使， 要嘅，唔系要嘅，因为 系。 即系因为佢 一次 game 点可以有某啲咁嘅嘢嘅咧？ 我知点解啦，阿橙子五拎个真系最高个出嚟。 唔系，因为呢个行量，呢个纯粹就咩？等价交换。即系话就系，你冇唔系永动机啊？如果你个人有出嚟系可以完无限魔力供应嘅话，即系表示佢未有魔力核心。如果冇嘅话，就一定有。 佢系冇咁样做到，佢可唔可以做到？我唔知。佢系冇咁样做到，个人偶本身系冇魔力供应嘅。佢应系必须要，因为其实佢俾嘅。对象理论上是士郎的灵魂，灵魂再俾能量佢个肉体嘅， 正正应该真系阿橙子系做到嘅，但系佢 我相信橙子系做到，只不过佢会唔会咁样做啫？ 佢拎出嚟， 你为士郎着想，你做到佢成个不老不死咁，其实对你系帮我哋害佢先，所以佢系做到个纯粹肉体冇能量供应嘅，而个能量供应系要话英嚟。所以佢哋每晚都会疯狂补魔力，呢啲就本质嘅内容了 都唔系净系疯狂补魔力嘅，咁阿英其实都中意做嘅。 呢个就 唔好理啦，呢个就呢个 官方设定嚟噶，官方设定嚟。 唔系我话唔好理呢补魔力，其实唔系我唔讨论。 非常重要，唔好意思，非常 重要。但我唔讨论啦， 关乎佢两个人嘅幸福噶。 呢个就 即系所以佢系可以正常地生。 我就有人讲翻啦，其实呢个 Happy End 啊 ，True End 嘅话系阿伊利亚嚟冇嚟到，嚟唔到。 嗰個唔係 True End， 嗰個係 唔係啊 ？Normal End 係啊 ，Normal End 係伊利亞冇嚟到， 跟住 嚟唔切， 嚟唔切，阿士郎就灰飛煙滅，係連靈魂都灰飛煙滅。阿英係孤獨終老， 就係守寡守終老咯。佢即係原本即係雖然咧，頭先話去到嗰個位，你都唔會覺得佢會行 Normal End 噶啦。但係佢有少少想，我唔知佢係想 fit 佢啊，定係想做翻少少 Normal End 嘅個感覺出嚟， 結合咗咯。 係啊，咁就然後，但係最終就係啦，係你以為 Normal End， 即係我覺得雖然我唔覺得會有人俾佢 fit 到。 開頭一直暗示話， 你睇票 唔喺度，士龍唔喺度，跟住上出嚟。 即係佢突然間由呢個 Normal End 切翻咗去落去 True End 度。 喂 ，back end 就順便提一提個 back end 啦嚇 ，back end 就係、是如果係中喺同阿 Sam 打嗰陣時出咗招，用多咗投影次數，咁佢就會變咗 back end， 咁佢就會 因為投影唔到嘛 ，Rubik 啊， 因為魔力暴走，佢就提早收咗皮。咁样嘅，咁就成件收皮，咁就 back end 嗰度啦。 咁就小安出复活啦。 但系又系亦都因为咁啦，所以因为点解咧？因为喺英氏入边，侍郎最型嗰场战斗咧喺 back end 度，就系喺对，因为呢度入边对打 Saber 佢基本上冇参与噶嘛，佢最后只系一次开咗盾噶嘛，佢用虽然佢都要用投影啦，佢系做咗一次咁大把啫嘛。但系如果系 back end 嘅话咧，佢系要正正经经同阿 Saber 打嘅。就係、是、咁，但係咁亦都因為咁樣用多咗投影次數而收咗皮。咁但係呢度入邊因為要 true end 啊嘛，所以佢係做唔到 back end 個戰鬥。 所以就要俾阿威啦話，你可唔可以由頭到尾唔出手睇住我？就算我幾斬都唔出手。 呢個應該係係呢度入邊動畫補嘅，就可能係咁啊。因為佢你知道嘅大前提就係、是，如果佢出咗手，即係唔係純粹係話呢個等我嚟咁簡單，係講緊如果你出咗手就 back end 噶啦。即系如果系你系 知 道嘅情况，系 佢自己话，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其实佢大家都知道你喺呢场用得多得魔力嘅话，你系你尽量 拉打应该系知，拉打自己应该系知，知道佢唔系真系好清楚，但系 佢 系估到 唔够魔力噶，之后一定输。 估到你而家投影多咗嘅话，你后边就可能会唔够力，即系佢会估到呢一部分，应该会估到呢一部分，佢系知道，所以先话呢度等我嚟。即係佢唔係逞強嘅，佢係知道你要達成個目標，你又一定要咁樣做，就係知佢應該係知道嘅。阿斯洛 就 唔知嘅。 就是、不可以心軟，狗為咗救阿 Rider 而出手，即係可以。 同埋佢捅 Saber 嗰下，佢都一定係要，佢係連一係佢即係捅 Saber 嗰下都係唔可以猶豫，係就捅就要捅，因為 Saber 佢有呢個聖杯嘅 support， 佢基本上佢就算佢俾阿 Rider 打。即系就算佢俾 Rider 打到咁样，佢都好快就可回复翻。 即系所以佢呢度咁啊，所以呢度入边佢就要补充翻少少啦。你讲啲人讲到佢咁啊，同埋另一样要补充翻嘅就系、是、阿时辰嗰阵时啱啱我讲过佢个心俾人攞咗噶。佢最后咧，其实佢唔系俾人系嘛阿麻婆冇事，阿麻婆佢唔系最后唔系俾人怼，唔系俾阿志龙打嘢噶。其实系阿志龙同佢打拖到佢够钟探噏，跟住计血量。计血量，好似唔好意思。 唔系，佢系佢系几阿麻婆咪咁啊？麻婆系讲意思啊，我不断扣紧血，咁你打到你未死，你未跪低，佢冇扣晒血，咁你咪赢。 你撑到最后，即系小系星矢小强式撑到你收皮，系其实，所以佢点解话佢最后都系输咗少少时间，因为其实 佢话我捉你，其实只不过系因为我够钟噶咋，佢讲咗啦。 佢话又系。佢有冇讲过又字？我唔记得咗啦。但系佢系又系嘅，因为佢当初对阿切字对佢老豆的时候，亦都系又系自己够钟收皮嘅，唔系真系俾切字打赢嘅。咁亦都你可以咁讲，亦都系因为故事上唔想写到话好似阿麻婆弱过阿侍郎咁样，即系佢唔想 呢度已经弱得好紧要啦。 一加一减之后都唔想俾佢真真正正咁输，只系佢够钟贪噏啫。即系所以呢个就再补充翻少少，即系呢啲。即系呢部分，即系点讲啊？系理论上你唔知呢啲嘢系真系会影响你嘅观感，因为你会觉得啊，做乜侍郎打得嘢麻婆噶，麻婆系咪好弱啊？你会有呢啲咁嘅呢咁嘅理解，就系讲紧动画呢次咧就几有问题，就系佢冇点啊，佢冇可以做到，因为以前咧希门佢UFO 去改编希门嘅世界咧，都系讲紧你。就算你唔知佢有佢好，你係唔會影響你對劇情嘅觀感同理解嘅主線嗰度行嘅。但呢度入面呢，你真係會理解錯咗，理解少咗啲嘢，係真係唔係純粹樂趣咁簡單，你哋直對個故事嘅理解都唔啱，都唔同咗嘅。即係咁呢度就有啲遺憾喎，因為好多人都以為係阿侍郎最終打贏咗，我見好多啲短評啊嗰啲嘢咧。都係話佢肉搏戰打贏佢，其實佢唔係打贏嘅，佢打夠鐘嘅啫，即係咁咯。佢會有啲 講到出口嘅麻婆， 講埋出口就是，但係對都係好多人都係好多動畫黨都係唔理解啊嘛。所以我先點解要咁沉咁再提翻，就係提醒翻啫。 OK 啦，咁都差唔多啦。 咁就你同我哋即係佢 要讲嘢都讲晒。 够钟啦，我哋都够钟啦。 係解话解，我哋差唔多叫人个解话都解晒咁滞㗎啦，我哋已经。你 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解嘅，不过就係、是、如果影响你故事理解 同埋都解唔晒咁多嘅题，因为作为一句。 嗱，已经讲错。我哋每解一个转头，阿蘑菇就食多次书。 咁可能 飞每出一个版本，佢就有佢 即系当年 佢就有多次养分。 即系当年跟当年叫话整理唔完噶嘛，因为你当你整理完嗰时候，个里面又会改。 你唔系一直讲咯。 O K O K， 即系边有跟读嘛？ 嗱，咁我想问下大家，咁睇完三部曲啦，大家最中意边一 part？ 我反而系中意 part 2多啲，唔系因为 L 咯，真系唔系因为 L 咯，因为我对依赖系冇兴趣嘅。O K。即系只不过系第三 part， 我系啱啱就系讲紧呢样嘢，会令我对佢嘅扣分扣几多嘅，就系、是、观众嘅理解嘅情感问题。尤其是我真，我理论上我系一个动画党嚟，我系一个纯动 画。我反而系中意，我系中意阿 Lin 同姊妹打交嗰段。 呢段我都净系呢部分咧，就我有少少嘅微言嘅，就系讲紧佢真系太解个嘛，所谓解结嘅方法实在太过。简单啦，有啲 时间唔够啦，已经两个钟啦，已经。 系啊，呢个唔系简单，而系根本啊 ，Lin 点谂，点对啊，对啊 ，Sakura 点谂，其实一直都由头到尾完全一句都冇提过，系冇任何。 佢刻意避开嘅呢个。 但系有个做得好嘅，你有睇到？系佢最后嗰个补牌打啤牌嗰下，完全就解释咗佢两个嘅关系点噶啦。 Touch 啊， 唔系佢唔系对面就好痛，即系 Touch 咯， 你讲嘢真系唔同世代，童年啦， 但系偷唔好意思，你讲第二次我先知你讲乜嘢，系啊，即系咁我解释，咁我第二版咁就系讲紧阿英就好努力咁勉强就，我中意攞一对好似啤酒嚟噶， 系啊， 我攞中意攞对啤酒啦，有即系有，因为其实你就咁抽五只，而佢可以成牌成型嘅，嘅机会其实唔高嘅， 梗系嗰只 poker， 系啦。咁但系佢就我终于攞到啦，系呢次仲我唔用唔赢，跟住Lin 攞住对倾夫，系啊，攞住对倾夫，死啦！我开唔开好？即系开就好 hurt 佢，但系我觉得 唔开其实俾佢知道都仲 hurt 佢， 开俾佢知道又仲更加 hurt， 所以佢就体现咗个两姊妹个点啊个之间有嗰种感情。即系呢个嗰下真系体现晒出嚟。 嗰段写好啊，就系呢段。 呢段应该系动画保完，我记忆中好似系，即系佢特登安排落嚟嘅。 佢应该有个啲营业处嘅。 但呢场根本就系 touch 嘅嗰场嚟啫嘛。 唔紧要啊，呢个 Q 唔怕旧，最紧要受呢段真系做得非常之好。 咩 touch 啊？ 咩 啊？安达聪嗰度 touch 啊，和也同达也佢哋自己有一场又系咁样啊，阿和也攞咗唔知束花，跟住达也攞咗副同花顺噶，跟住达也系冚牌话唔去噶， 因为就系， 然之后和也即席开女牌啊， 因为永远都超越嗰个对象啊嘛， 佢哋争阿南噶嘛，差钱通南噶嘛，就系讲呢样同样就，始终呢度就系等于就系佢哋嘅，即系佢哋关系，佢哋争赢呢样嘢，即系总之叫做简单一个个代表啦，咁嘅意思啫嘛。呢度就系佢哋要赢啊，英想赢过阿 Lin 咁解啫嘛。 即系点解会中意第二部多啲咧？主要系因为讲紧即系话，就系上次我哋 part two 嗰时咧，其实有提过噶啦。即系我对呢个世界嘅几咁，因为对正义嘅几咁恐怖嘅执着都好，因为佢嘅执着令到佢可以变成啊，嘟啦吓，唔开名啦。即係佢可以令佢最後變成英靈啦，你哋呢個咁嘅嘅咁呢個程度，但係為咗阿英，我可以放棄我之前一直循環咗幾次世界線嘅執著，即係對正義嘅執著，我都可以放棄，係即係為 女死為女亡， 係真係為耀江山，唔耀江山耀美人，唔止咁簡單，我係唔要呢個世界都要呢個美都要美人，其實呢個係其實一個好強烈嘅呢個嘅嘢。即系要去到呢个程度咧，真系要去到天气之子咁夸张啦！要去到即系去到咁厚先有 全世界同条女挤落天明度，我要条女 系啦！即系要去即系咁，即系因为一个非常唔政治唔正确嘅做法嚟嘅。当然呢度入边咧就相对 呢 边就 令到 但系呢样嘢系好系好冧女 啊 嘛！ 吓，但系咩呢度入边咧就可能系因为真系十 唔系啊！但系问题系你点样拣条女唔要个世界，然后你写出嚟，大家你又服到大家嗰个先难。 即系你要锯，你睇你要锯 啊！睇你点睇噶啦，因为呢度入边咧其实系虽然系理论上佢系为咗条女唔要正义嘅，但系佢最终都系拯救咗世界嘅。士林最终都系拯救咗世界嘅。 唔系呢度某程度上其实系冇歪曲到自己正义。 佢要，因为佢要救阿英，但系佢唔系净系要阿英生存。 唔系，佢一样系歪曲咗，因为佢最终都系救咗个十恶不赦嘅人。 咩？佢要佢去赎罪啊嘛，要再面对翻 呢啲就好语多合嘅讲法咧。虽然佢入边系咁讲， 佢就系点解要佢嗰度噶？ 唔系，因为侍郎佢自己亦都有讲过话，我即系总之就系无论点样咯，我都会系最嬲嗰个，我亦都会， 但系我一定会喺 教训你。 啊，佢去喺床上好好咁教训佢咯，系啦，系成日会谂到本子啦，冇办法，因为即系呢啲即系佢呢度啊，我觉得系佢呢种咁嘅情感，其实系表现得好好嘅。而后边佢只系佢反而系相对佢会有啲落差咯，甚至觉得佢有啲交代交得唔够好，所以我会扣咗少少分。相对嚟讲，我比较第二中意第二部。 O K 啦，好啦，咁差真系超咗钟啦。O K， 仲有冇嘢？ 我就最咁啊，通常大家讲英啦，其实我都系英粉。咁但系今次你问我睇到喊嘅就阿侍郎。同阿英即系拉屎嗰段啦，即系阿英就对侍郎，得你快啲走啦，我会喺度死噶啦，我嗰段啦，即系嗰段又喊啦，同埋就系阿侍郎同阿伊利亚最后即系，我做姐姐，我要保护你嗰段。 即系我知啦，考即字咧配阿英已经配到呢句咩？父子系佢父亲嘅，已经变咗佢一件，变咗英嘅 level 啦，去配呢个先配到神出神化咁就系啦。 嗯， 即系 系咯。 即系讲你讲呢个配音，我你一句啫。阿麻婆嗰边咧，反而我觉得系太入戏啦。佢喺前边咧，就系正常讲嘢的时候咧，都已经太入戏啦，就变成好似到即系相对个落差就冇咁大。 阿 George 系咁， 系到佢到真系高潮位嗰下，都系咁嘅level， 即系有少少奇怪，咁会有少少唔协调咯，唔系真系问题嚟嘅，有啲唔协调啫。不过佢系即系但系阿麻婆系啲咁嘅人嚟，你都可以咁样理解阿麻婆系啲咁嘅人。 好，最后阿超监你。 我冇乜所谓咯，三部都系咁样睇，其实都系睇咁解啫，冇乜特别。 好啦， 我都系嗰种嘅啫。 好，咁就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希望下一次 FG 会有新章，我同我开翻个新章啦。 唔使预我啊，嗰啲就。 OK， 好，咁下个礼拜再谂到嘢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